渐离开自己。 之前的一首老歌，遥远的天空底下，可能有一天你收拾行囊也只是为了离开已经太过于熟悉，甚至可能因为这样的一种熟悉感产生了一些些乏味的工作生活，还有这样的自己，而可能只是想要去到一个你之前从未去到过的觉得充满新鲜感的地方城市。可能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假期旅行的期待值就会明显变得很高了。但也有人说呢，旅行其实只是因为你换了一个觉得你陌生的地方，到那里去感受一下新鲜的生活，但其实做的是那里生活的人熟悉的不能够再熟悉的事情而已。随便了哈，不管怎么样能放假就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下午好，有请梅梅。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掉了云里的雨滴，忽然拍裂成岛屿。 下北京的气温已经有了真正初夏的感觉了，而且一提到夏天，我就会很自然的先想到了许飞的声音，于是想到了今天星期五的时候带来这首《时光遐想》。马上五一假期就要到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很多人来说，可能真的会利用这个假期选择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给自己一些休闲充电的时间。而对于更多的一些人来说，他们更会选择这个假期来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所以刚才那首 Welcome to New York 以及许飞的时光遐想，也欢迎一下即将会在假期当中来到北京的朋友们，以及那些世界各地的友人们。下午的3:13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虽然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只能用我的声音啊来跟你做一个单向的交流，但是我打开微信平台的时候看到一些听友的留言，内心感受就是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听友。 我也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有情极深。 接着林俊杰最赤壁，就算可能好多年前你对这首歌不太熟悉，也没怎么听过，但是因为确认了几遍眼神之后， 也都不由自主的爱上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连之敏，确认过眼神，你是要出门的人。这次要五一假期去大理玩的连之敏，希望同游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的给你拍美照。这个念头，这个要求，是希望我念给他们听是吗？也欢迎的小伙伴都来听 FM 九七四，还有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我总觉得你的名字应该也去云南找找感觉。谢谢你的夸奖。 隔壁家的老王家里有三套风虽然的儿子，一见你就紧张，但他又好心肠。如果你嫁过去，这日子应该呀会过得轻松舒畅。三姑六婆围着我说，不明白你在挑剔些什么，他们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我犯了错。当人家阿凡生月林渴望到的山顶，我在原地，你爱的替我娇气。当人家阿展在山顶吹捧所谓美景，我在原地，众爸爸都替我娇气。当人家阿姨光顾着忙于追名逐利，我在原地，他不 可以在家休假，这就是我的愚蠢的理想主义。所以五一期间，戴毅还会在直播间直播，为你带来和你一起唱。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星期五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也欢迎这个时候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给戴毅，可以把你听歌时候的心情告诉给我哦。有请五月天。 相遇我会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 喜欢五月天的听友们来说，只要他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这就是一件备受感激的事情啊！不管说若干年之后他们是不是变得油腻变得发福，他依然是你生命当中最初喜欢的五月天的样子。 Mayday，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哎，如果我们不曾相遇Vigis Emotion。

即将会在五一假期当中去看各大音乐节的朋友，可以在王啸坤的这首不停当中先提前的预热一下，燥起来，来自王啸坤的不停啊。一瞬间忘了我刚刚想说什么了。哦，对，其实我刚刚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被这首励志的歌鼓励到了，因为里面歌词有一句说生命就该像爷们儿一样战斗，不停的战斗。所以我想了一下，即便是在五一假期的这三天当中，我有两天需要直播啊，我应该不会有任何的抱怨啊，我应该感谢生命，感谢工作，感谢信任我的领导。怎么样，我求生欲望是不是很强烈？下午好，3:39，欢迎你继续收听FM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时间是马不停蹄的赶着我们向前走啊，不管是人间四月天你舍得不舍得，都要拉着我们进入到五月了，夏天就要来了。我相信小长假期间假期已经定好安排的朋友呢，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全面的准备，只等待五一小长假的到来。那些打算原地不动的，一个是可能有一些工作安排抽身抽不得的哈，不能够抽身离开的，或者说呢确确实实觉得干脆这个五一假期就留在家里面，在周边的地方转一转看一看就好了。那其实也有一些地方是做好了准备和安排的，像我今天就从我的朋友那里看到了北边的一个地方很漂亮，鲜花港就已经是郁金香盛放了，照片看上去特别特别的诱人，我感觉家里有孩子的哈，想要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有亲子游的，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带娃去看看。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让小长假的感觉提前预热起来。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前一阵子在电影《头号玩家》当中很带劲儿的一首插曲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就在和你一起唱。